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咁女仔咧有条裙啦，但系嗰条裙咧开叉开到好高嘅，咁佢跳 Tango 有个动作咧，就成个大髀咧就系伸咗上嚟，吓个膝头哥伸咗上嚟，就喺个男仔嘅身边咁样样嘅，但系就好死靓嘅，即系当然好性感啊，但好靓嘅。咁个男仔嗰个脚步都好靓嘅，咁样咧佢直情咧，你喺街头嘅好地方咧，游客区咧，梗系唔系咩啦？游客区咧，你俾啲钱佢咧。佢就可以，如果你係男嘅好，女嘅好，佢就揾個 同你跳， 你跳噶啦。你係女嘅，咪揾個男嘅同你跳，就教你點樣做。嚇、啊，如果你係男嘅，就女嘅同你跳，就教你點做，就俾你影相咯。咁啊，即係你亦都去好多嗰啲食肆啊，或者稍微高級啲咧，佢有表演噶啦，即係有 Tango 表演啊，咁樣樣噶。咁當然呢個就係阿根廷嘅特色啦，足球啦，啊 ，Avita 啦。另外一個咧係令我非常之失望嘅，就係、是、牛肉。有冇聽過？即係其實阿根廷出牛肉好出名嘅。 嗯， 嗰啲牛扒，因为咧，其实佢嗰度咧系有一个草原啊，草原咧就系叫做有个名噶，好多而家世界上唔同嘅地方嘅草原都唔同噶个名吓、啊，就叫做系咪 pumas 好似系嘛 pumas 啊 pumas 啊 p u m a s 咁上下噶，咁佢嗰度嘅草原咧原来系好适宜即系畜牧养牛 cattling。所以佢個 cattling 係好出名嘅，而且佢個 cattling 咧，我相信仍然有唔少部分咧係天然畜牧嚟嘅，就唔係好似美國嗰啲，你知好得人驚噶啦，嗰啲叫做集約式嘅，即係餵字式嗰啲 feedlot 咧，其實真係好殘忍、不人道，同埋個環境好惡劣噶嘛，幾千隻牛圍咗喺度，叮天叮地，下面係沙塵土飛揚嗰啲咁樣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全部都打滿曬抗生素啊，打滿曬激素啊，嗰挺咁樣嘅牛啊嘛，咁但阿根廷咧。相信可能都有呢啲 feedlot， 但亦都有唔少啦，佢叫 free range， 啊，即系我哋所谓 free range 咧，嗰啲鸡咪走地鸡就叫 free range 咁解啊嘛，即系任佢走咁解啊嘛。咁、但系我系失望啦，点解咧？就系、我喺巴西也好啦，巴西都系出产肉类好出名噶、你知我哋而家成日都食巴西猪扒、巴西鸡脚噶啦，你去好多急冻嗰啲食肉铺咁啊，巴西乜巴西物系嘛？咁但系我喺嗰度，哇谂住今次唔使食雪藏啦，食新鲜啦，咁啊巴西我又试过啲扒，啊豬扒牛扒，去到阿根廷又試過啲扒，全部都唔得嘅，唔知點解啦。嗱，兩樣嘢，第一佢個烹調咧，佢多數都係 grill 啦、燒啦，但係即係 well done 咯，即係 over done 咯，就係實嘅啲肉就鞋嘅，即係唔係話好鬆化好腍嘅。第二，巴西、阿根廷都係一樣。我開頭以為嗰間即係第一次食，哇！呢間嘢乜咁㗎？就係、鹹啊，個味道係偏鹹嘅，即係完全掩蓋曬啲肉味嘅。哇！佢有一次我哋话帮衬咧，系直情 all you can eat 嘅，即系自助式嘅，系所有就系 barbecue， 即系所有个肉类啊咁样样嘅。咁我哋咪帮衬咯，冇所谓啦。即系虽然贵贵地，但系一场嚟到咁食来食去，嗰啲肉都系咸嘅。咁啊以为系嗰间，但系后嚟咧试过好多 间都系咁，间 都系咁。咁即系巴西同阿根廷啲人嘅口味咁得意，嗰啲肉又老又咸。咁就唔使食啦，系嘛？咁所以收尾你知成个南美洲嘅行程最靓嘅扒系边度都食到咧？就系、喺我哋邮轮上面嗰间扒房咯，阴公、 会唔会佢贵嗰啲好嗰啲卖俾外国人？ 咁都可能系、我哋叫做出处不离罪处，呢、个我阿妈教落嘅。唉，即系你话去嗰度原产地食嗰啲嘢咧，唔一定系最好嘅，因为个原产地嗰啲最好嘅咧，就出晒口嚟去赚外汇啊嘛。唉，咁我就真系唔知啦。但系你巴西同阿根廷咁大，都冇理由话所有好嘢卖晒出去噶嘛。咁我谂同啲人嗰个口味咧，个烹调手法咧系有关。我都话咧，其实我哋一路食咧，其实智利又唔同啊。智利咧，其实基本上就冇乜地道嘅食品嘅，等于食普通西餐嘅啫。因为智利实在太西化啦，吓、咁但系反而我哋觉得最有惊喜嘅咧，就系临尾去嘅秘鲁同玻利维亚嗰啲嘢食咧，系完全啱我哋嗰个口味嘅。咁不過嗰個後話啦，我哋未講到啦。咁啊，講翻阿根廷。咁阿根廷就講牛肉唔得啦，即係失望啦，牛扒。咁但係另外咧，當然係出名咧。嗱，再講埋幾樣嘢啦。第一，當然就係而家嘅教宗方制啦，係歷史上第一個南美洲甚至即係拉丁美洲嘅教宗嚇、教廷。咁樣咧，佢亦都係一個即係已經過去幾年成為我偶像啦，你都知道啦，係嘛？因為佢係非常之大膽敢言嘅，特別係對呢個全世界呢啲咁樣嘅所謂特權嘅階級， 即係權貴啦咁樣咧，就係、猛烈批評嘅、包括石油商、軍火商，佢都夠膽批評嘅。即係美國好多政策，佢又唔同意啊咁樣樣。咁佢亦都即係當然佢自己本身係阿根廷人啦，佢又去過好多拉丁美洲訪問啦。咁、都話啦，佢去完古巴之後咧，阿卡斯特羅個細佬，即係而家佢執政啊嘛。佢同阿教宗講啊，半講笑，佢話：唉，我同你傾完偈之後咧，我諗我都要翻去教會啦。系啊，即系佢，即系其实古巴都系天主教噶嘛，不过佢因为社会主义国家，咁你知啦，共产党嘅基本上系无神论噶嘛，系嘛，咁佢见完教宗，佢都话，我谂我都要翻教会，哇，几劲啊呢、个教宗，因为佢真系为贫苦大众发声啊嘛， 系 嘛、所以呢个就佢就阿根廷人啦，咁、当然即系喺教宗之前几十年啦，吓、半个世纪啦，就出咗一个，其实都系一个革命家。吓、不过后来死得好惨啦，30几岁死咗啦，咪就系捷古华拉。最近你有冇睇啊？长毛同埋曾玉成去旅行啊？ 有啊有啊， 系、你有睇 啊？我上唔到啊， 系啊，今日先睇啫。 你今日哦，你今日睇、我就上 real time 啊嘛，但系佢根本直情就 系好窒， 挤 人 嘛，系我直情入唔到啊！佢话太多人睇紧啦，你对唔住啊，咁样样啊吓。咁你知啊？长毛嘅过去几十年来啊，佢着身嗰个身上面啊，嗰件 T 恤啊。都系捷古瓦拉个头像嚟噶嘛吓，佢、叫做 Che Guevara， 古瓦拉噶，好似佢啊 Che Guevara。咁啊，捷古瓦拉咧系阿根廷人嚟噶嘛。其实佢嗱、我呢度极力推荐大家睇到电影，咪、就系、捷古瓦拉少年日记咯。 系咁啊，才哥俾俾只碟我啦。 唉，你梗系要啦，我借俾你睇，就 俾咗只碟我啦，你送俾我添啊。系我同 Thomas 你睇咗啦嘛， 睇咗啦， 系啦，冇错，就 Motorcycle Diaries 啊嘛。咁佢入面就有睇到呢个南美嘅风光 啦， 系啊，有呢个阿根廷啊、智利啊、秘鲁。咁当然佢秘鲁佢临尾有一段虽然唔多，但系都好珍贵噶，就系马丘比丘啊嘛。佢同我老友记走咗上去马丘比丘嗰个天空之城啊嘛吓。咁呢个我哋都系重点嚟噶，对于我哋都一个 highlight 嚟嘅。咁但系佢1954年年头。我都未出世，佢就同个老友记骑架电单车，就发立下大宏愿，就话要环游南美洲。咁啊，卒之梗系环游唔到嘅，因为架电单车唔够一半已经打柴。咁但系心谂佢哋好叻，全部就系搭顺风车啊、顺风船啊呢样嗰样啊咁样咧，佢都继续去，但系最后都系好似去到呢、这个玻利维亚，咁上下咁佢就。就走唔知系咪最有冇去到委内瑞拉唔记得咗啦。咁但系大家两个走唔同嘅道路啦，因为佢哋都系读医嘅，咁佢个嗰个死党继续读医啦，但系佢就走咗去搞革命啦。佢冇佢本来系读医科嘅，咁但系佢未读完嘅，咁即系嗰阵时个老豆老母都好开明啦，即系肯俾佢去。咁但系佢后嚟如果佢翻去阿根廷佢读医咧，即系其实都系中产家庭嚟噶，家境都唔差嘅。咁其实就系做一个医生系非常之好嘅，非常之优越嘅生活啦，但佢唔系。佢冇繼續讀落去咧，佢就搞革命，後嚟就去咗古巴，就幫呢個卡斯特羅嚇、就成為卡斯特羅嘅左右手最得力嘅嚇。佢亦都寫過一本書嘅，係論遊擊戰嘅，係呢方面係經典嚟嘅，即係佢打遊擊好叻。咁後嚟就係推翻咗當時嗰個嘅政權啦。咁就係1959年咧，就係、幫卡斯特羅咧就係、建立咗而家呢個古巴政權啊嘛。咁啊後嚟其實佢又係噶，佢本來可以留喺阿卡斯特羅嘅身邊咧，佢又係真係。唔忧㗎啦，虽然佢哋理论上唔会话好奢华，但係起码真係好忧郁啦，即係生活嚟讲係咪，即係已经系第二把交椅㗎啦喺古巴。但係佢又系抛弃晒一切，佢又走去搞革命，后嚟就走返去玻利维亚嘛。咁喺玻利维亚呢卒之就系俾政府军打死，但係政府军后面嘅就系 CIA,、就系中央情报局嘅。咁、但係所以好有趣喎。我今次去南美咧，我周围都有机会都问捷古瓦拉嘅嘢啦。咁啊，阿根廷梗系问啦。咁但系当然佢哋都话啊，系啊系啊，即系佢都系我哋好即系敬仰嘅。咁但系其实周围系睇唔到有任何即系纪念捷古瓦拉嘅咩雕像啊、博物馆系冇嘅。阿根廷反而咧可能系即系最重要有个雕像咧，系喺玻利维亚嘅。即系佢死嗰度。咁啊，玻利维亚咧，我哋嘅旅游巴系经一经过。但系嗰阵时已经入夜睇唔清楚，但系之后我好想话去影翻相，咁佢话对唔住，我哋嘅行程冇机会啦。 但系嗰啲人都系好出名，即系好知道。 知道，但系个个都知道捷古瓦拉噶，其实。 但系就冇人 系啦。咁但系咧，其实呢样嘢系好麻烦嘅。你知，即系我都讲啦，即系《资本的冲动》入面都有讲啦。其实社会主义呢个理想咧，就系比史太林、毛泽东嗰啲啊、波尔布特嗰啲啊吓，同埋而家啲咁嘅呢个肥仔金啊嗰啲系嘛，肥仔恩啊嗰啲咁样咧，系搞到臭晒啊嘛。咁所以咧，你過去幾十年亦都係嗰、那個即係極右派，唔好話極右啦，即係起碼係一個新右派啦、即係芝加哥學派啊、新自由主義啊，根本係主導噶嘛。 其实包括南美洲，其实佢都渗透得好紧要噶。不过南美洲佢有自己独特嘅一套咧，就比较上系中间偏左嘅。但其实偏左得嚟都唔系真系好左，因为你真系你冇办法，因为你西方太强大，美帝太强大，佢根本系抵挡唔到，即系嗰个全球化吓咩贸易啊咁样咧，所以变咗佢哋都觉得，譬如好似古华拉呢啲系好浪漫嘅嘢啦，佢亦都牺牲咗啦，但系 that's history。即系历史嚟嘅啫，咁样样咯，系嘛？好啦，咁另外咧就都要提一提咧，喺呢个南美洲喺阿根廷嘅大部分喺阿根廷嘅，有部分喺智利啊咁样咧，其实有个高原嘅，高原都好出名嘅，咁啊好多人香港识佢咧，就系、是、因为有一间体育用品公司，就叫巴塔哥尼亚， 叫 Patagonia。Patagonia， 香港有几间都出名，一间就 Columbia 啦，即系所有啲运动服啦，一间就咩 North Face 啊咁样啦，系嘛？咁但系另外一间就叫做 Patagonia， 都唔平噶，嗰啲即系卖嗰啲运动衫啊、运动鞋啊咁样样。咁但系其实 Patagonia 咧，根本就系南美洲嘅南面嘅一个高原嚟嘅，吓咁啊呢、這个我今次去咧真系睇到啦，因为有啲地方睇咧，佢真系同沿岸嘅一啲平坦啲嘅地方系零零舍舍咧，系高上去嘅，系啊，真系有啲近乎系悬崖峭壁咁样咧。咁佢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几独特嘅地形嚟嘅，吓咁咪高上去就 Patagonia 啦。咁就当然佢上面有个独特嘅生物啦，其中有啲就系嗰啲叫驼羊啦。啊，迟啲我会讲好多关于驼羊嘅嘢嘅，下个礼拜讲啊。咁当然另外一个咧就阿根廷咧，就大家应该记得嘅就系1982年同英国打咗一场仗。就是为了一个岛叫什么岛啊？ 是什么岛啊？ 福克兰群岛啊 ，Falkland Islands 啊。其实这个岛呢就在阿根廷嗰、那个阿根廷嗰个，梗系南美嘅东岸啦。咁啊，东岸对出就是大西洋啦。其实系大西洋冇咁耐啫，根本咧就喺阿根廷南部对出嘅，就好近阿根廷嘅。离英国咧 就系、 是、108,000里啦，即系夸张啲啦，梗系啊。其实好远好远嘅。系嘛？英國其實就喺北半球好北嘅地方噶嘛，呢、這個就喺南半球好南噶啦嘛。咁、但係英國話屬於佢，因為好早就霸咗嗰度啦。咁但係1982年咧，就因為英國當時可能又冇駐重兵喺嗰度啦，亦都冇諗住冇乜需要啦。咁阿根廷咧趁英國佢本身有啲問題定點樣唔為意咧，佢就迅雷不及掩耳就登陸，就霸佔咗，就話哦，我哋收復翻呢個福克蘭群島，我哋嘅咁。其實佢唔係叫福克蘭嘅，阿根廷係你叫第二個名嘅，即係正如我哋啲島爭啊，咩尖角諸島啊、釣魚圖啊、獨島、竹島嗰啲咁樣，一模一樣啦。好，咁但係咧，當時世人咧都以為哦，咁啊，鞭長莫及，既成事實，哦咁啊算啦，就俾阿根廷攞翻啦。咁啊，估唔到嗰陣時咧，如果第二個首相可能就係咁。但系嗰阵时啊，世事啊就系咁啊，系英国历史上嘅第一任嘅女首相就系铁娘子戴卓尔夫人。戴卓尔夫人唔得，佢话我要派军舰，哇由北大西洋一路洗好耐噶，去到南大西洋要去收复，卒之就打咗一场仗。吓、都死咗好似唔知几百人嘅。 系 咁啊，当然系嗰边死得多啦，阿根廷死得多啦，英国少死嘅就唔多嘅。应该有我要抄翻嗰啲历史啦，你一上个 Falkland War 啦吓 ，Falkland。咁所以咧，而家咧自1982年嗰场仗之后咧，而家系属于英国嘅。咁今次我哋都有去，所以我都话我哋今次又去咗英国。 去英国啦， 系、你真系仍然要过关噶嘛？咁入面成个科兰群岛咧，你等于好似英国一个地区咁啫嘛，都几有趣噶。但系最主要我哋嗰次去咧就睇企鹅，因为科兰群岛咧有啲叫皇帝企鹅，King Penguin 吓、咁但系咧，讲下讲下，原来。又時間又到啦，咁、所以咧，即係關於嗰啲 King Penguin 係點啊，嚇，咁同埋咧就智利、秘魯、玻利維亞咧，我哋就要留翻下個禮拜啦，好嘛？好啦，再見。 好，拜拜。